世间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疑。 几分？你去写。 想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刻伤心笑着，因为每个人都忘了伤心是什么，包括他本人。

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 就像无数的弧线

我给的爱，谭咏麟的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。

节奏，这是我。